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十一期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再一次邀请到的是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晓楠，你好。 李老师好。 你看啊，秋天呢也是丰收的季节，成熟的季节。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啊，就是产妇的营养哈，就是坐月子哈，在医学上面这叫围产保健啊，这个对吧？坐月子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前一段时间跟朋友一块来聊天，他们说，哎呀，你看全世界放眼望去，好像只有中国人亚洲人在讲究这个坐月子啊。你像人家欧美人群好像都没有这样的说法，可能生产之后一星期人家就上班了啊。只有中国人好像这个，哎呀，你一定得吃好喝好，甚至于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的摄入啊。这个是不是在您的营养学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现象？ 对，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坐月子我们就叫产褥期啊，它一般就是大概从生产结束到这个过渡阶段，大概是42天左右。 42天， 这个就是这个妈妈应该是她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因为她在整个孕期的时候，可以说付出了很多，很多这个营养的这个流失，还有一个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因为这个子宫逐渐增大之后，她可能会脏器的一些影响、挤压等等，所以呢，生产结束之后，她要把这些营养上的亏空，还要对自己身体的影响怎么样啊，有一个恢复的阶段。 从这个营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吧？ 对，是这样的。尤其是还有就是这个生产之后，然后就进入到了我们说的哺乳期了，所以这个妈妈的饮食也直接影响到这个乳汁的质量，所以是影响两个人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啊。咱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这个大家能够理解。那么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些月子会所啊，包括有些月子餐啊，在网上也经常能够买到哈。我们会发现这些月子会所提供的月子餐，包括网上那些月子餐当中，好像蛋白质绝对是一个大头，就是一定是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说白了就是鸡鸭鱼肉啊，就是过去坐月子好像也是经常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哈。 对，确实按照这个从营养的角度来讲，整个这个哺乳期啊，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确实应该增加。为什么？就是因为一部分要这个产生合成这个乳汁，然后还要喂养孩子，因为这个蛋白质在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起到了太重要的作用了， 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得摄入够。 对，要比这个非孕期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 但是我觉得您说这个适当增加一些，好像这个适当就真的值得大家去考虑， 是 吧？是 这样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多了多少似的。 这个好像一看都是天天恨不得有一些这个生完宝宝的妈妈哈，就抱怨说这一周天天是鸡鸭鱼肉，就因为我们正常人吃饭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天天吃这么多的这个蛋白质，是吧？ 对，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可能也就是每天多出来这个手掌大小的一块肉，或者是多出来一个鸡蛋这么多。 正常我们人群的蛋白质的摄入量，比如说肉类的摄入量，中国营养学会是怎么推荐的呢？ 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我们形象一下吧，就是每天你这个肉类和鸡蛋的摄入量大概加起来就像你一个拳头大小。 每天吗？ 对， 那没多少。 对，就是， 没有多少肉是吧？但是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一吃就吃的挺多的哈。 对，是这样的， 是吧？就是已经算是蛋白质摄入量超标了。 对， 是吧？ 对 啊，所以你看有一些坐月子的妈妈，可能就是尤其是有老人陪伴的，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陪伴的，经常会炖一整只鸡，然后经常会买很多很多的一些补品，是吧？ 对，还有看到一天要吃好多个鸡蛋的 这种其实是不是大可不必如此？ 对，就是这种，在这个就是这个产褥期，其实鸡蛋每天有两个就足够了， 足 够了。然后这个如果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一个是它会这个增加这个能量的摄入，可能多了这些蛋白质我们用不了，就会转化成脂肪， 你就会变胖，是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会再多的蛋白质会对我们的肠道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你消化不了，这些蛋白质进入我们大肠中，就会被这些大肠中的细菌 分解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 嗯， 对你的大肠健康会有影响的， 哎， 嗯， 所以也不见得非得多吃那么多，是吧？ 对对对， 包括有一些保健品， 嗯，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什么燕窝啊， 嗯， 甚至于这些高蛋白的这些食物， 嗯， 其实也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尤其是对于产妇来说哈， 嗯， 作用大吗？ 这个燕窝怎么来讲呢， 啊，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的蛋白质不够优质 啊。什么叫不够优质呢？ 它不是优质蛋白， 它不是优质蛋白， 啊，所以还不如吃一些鸡蛋，吃一些这个瘦肉类更好呢， 更好一些，啊， 对对对。 但是它就是因为传统或者是从古至今就这么传承下来了， 对 对, 对, 对，就是人们就传统意识认为它有多么多好， 啊， 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的蛋白质真的没有鸡肉的这个鸡蛋的鸡肉的蛋白质好， 是吧， 嗯， 那它其他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吗？也没觉得， 可能会有一些微量的活性物质吧， 嗯， 但是摄入的这个量也决定了它的这个作用，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传奇吧。 嗯，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不用特别的纠结这样的内容哈。嗯， 所以就是我们说从蛋白质的角度来讲， 嗯， 在所有的这个食物当中，鸡蛋的蛋白质质量是最高的。 鸡蛋是最高的。 对，对， 我以为是比如说白肉它可能更高一些。 鸡蛋的蛋白质质量是最高的， 嗯， 就是这个鸡蛋，尤其是蛋黄，它的这种蛋白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吧， 嗯， 就是鸡蛋的这个蛋黄中的氨基酸的配比和我们人体是最接近的 哦， 嗯， 所以吃蛋黄其实也是一种办法。 对， 当然有人说鸡蛋就是真的不能多吃，多吃了之后就没用，嗯，甚至于有一些负担，是吧？ 对，就是因为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 嗯 嗯，所以就是大量的摄入可能会增加这个脂类的一个超标的一个风险吧， 嗯， 所以还是就是产褥期的人每天就是顶多两个鸡蛋， 最多两个是吧？ 对， 啊，就可以了， 嗯， 是吧， 嗯？ 另外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家庭在这个坐月子期间会让妈妈，年轻的妈妈吃好多或者喝好多的汤， 嗯， 认为这个可能对于乳汁的分泌有很大的好处 啊， 嗯， 对，首先说从这个汤的角度来讲， 嗯， 鼓励这个产妇多喝这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嗯， 为什么？就是乳汁中绝大多数成分还都是水分， 都是水分， 对，你必须要补水， 嗯， 但是这个补水的来源呢不一定非得喝那些肉汤， 嗯，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什么鲫鱼汤 啊, 嗯，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都是熬的奶白色的， 啊，对对对， 是吧？ 而且还有很多人是把那个熬汤的那些肉都舍去了， 啊， 光喝汤， 而且上面还飘着一层油， 啊， 对, 对 吧？ 是这样的， 啊， 就是因为这种汤啊，它的脂肪含量太高了。 它这个肉，比如说真正鲫鱼在熬出汤那种奶白色， 嗯， 基本上都是脂肪吧？ 都是脂肪， 都是脂肪， 嗯， 因为很多鱼，就因为我也看过人家熬的， 啊， 基本上就拿炸一下， 对对对， 拿油炸一下，它才能够出那种奶白色的汤。 对，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都是这个脂肪吧， 嗯， 绝大多数都是脂肪，可能会偶尔会有一些这个什么氨基酸等等，但是主要摄入的还是脂 肪，嗯，脂 肪特别容易脂肪超标， 嗯， 其实不如就是多吃一些瘦肉。嗯，然后这个汤汤水水呢，以什么形式进入机体呢？喝粥， 喝粥哈， 喝蔬菜汤， 嗯， 喝水， 嗯， 吃水果这样的形式。 这种形式啊， 嗯， 就没必要说一天上下午都要喝好几碗的那种浓汤哈。 对，是这样。 而且脂肪的摄入量高了，是不是也是？就脂肪摄入，我们在营养学上面有推荐吗？就是一定要摄入脂肪吗？ 一定要摄入脂肪， 一定要摄入 脂 肪。 这个 脂 肪就是我们说的，它会有好的有坏的， 嗯， 啊，它这个脂肪的摄入比例就是占大概就是我们全天能量的20%-30%吧。 嗯， 无论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嗯， 还是你需要减肥的人， 嗯， 还是你是老人还是孩子，它的比例都不变，就是20%-30%， 就是摄入量的20%-30%的脂肪。 对， 是，啊， 这样的。因为这个脂肪里边它会有我们说构成脂肪的一个最基本单位叫脂肪酸， 嗯， 那这些脂肪酸当中啊，有一些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嗯， 我们自己不能合成是必须的，你没有它之后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嗯 嗯，所以就是必须得摄取啊，所以呢你必须要通过这些含有脂肪的食物来摄取， 嗯， 你比如说我们要吃鱼， 吃鱼啊， 鱼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 嗯， 我们把它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嗯， 它对于比如说小朋友的神经系统的发育， 嗯， 还有对于老年人延缓他神经系统的退化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嗯，哎， 嗯， 就是鱼类是常见的是这种脂肪含量比较高的。 对， 啊， 对，你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那种各种烹调油， 嗯， 其实它就是脂肪嘛， 就是脂肪。 但是我们说这个烹调油为什么有人看到卖这个橄榄油要贵一些，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亚麻籽油会贵一些， 嗯， 那这亚麻籽油里边也有这个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 嗯， 所以它也是我们必须的， 是 我们身体不能合成你就必须得摄取。还有我们平时要吃的那些像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还有像花生油啊等等，里边还有一种亚油酸， 嗯， 也是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 嗯， 也必须通过这些途径摄取。 嗯，包括像一些干果类是不是脂肪含量也比较高？ 对， 嗯， 就是像我们吃那我们说它就是油脂性的坚果， 嗯， 尤其是 一部分坚果里边像什么核桃啊，它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含量也很丰富，所以它也是有利于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正常工作，甚至可能还会帮助我们预防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慢性病。 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20%到30%的这个量很重要，对吧？ 对对。 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在十一期间，很多人送礼，包括家里边都会备一大盒干果这种，其实吃一大把，可能这一天的量就基本上还会可能超了，是吧？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坚果为什么要限制量？就是因为它脂肪含量高。 脂肪含量高。 尽管这些脂肪是我们说的好的脂肪，但是它也会给我们提供能量。超了也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所以像中国营养学会给我们建议的就是，像成年人啊，一周吃70克的坚果， 一周才吃70克， 70克的坚果 啊，天哪！ 所以你看，一天就10克吧， 啊、 这10克是多少呢、 啊？ 就是可能大概就是你把壳去掉之后，这不应该是去壳，应该有壳 的，有壳 的 情况 下，有壳的一把， 一把啊，比如说花生、瓜子儿。甚至于开心果， 对对、 啊、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把花生瓜子的量降下来点儿、像那些其他的像什么开心果啊、 腰果啊、 像核桃这类的量稍微提升一点儿。 哎、 嗯， 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啊，当然这些含量可能更健康一些。 对对对， 一周才一天才一把、这才只是干果当中，包括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一些鱼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地方，像油里边的这个脂肪、其实我们不用特别额外的摄入太多脂肪。 对对， 对， 只要对，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不需要特别额外的摄入，但是也一定要注意食物种类的选择。 食物种类、多样性是不是最好的一个？ 对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吃肉嘛、我们经常说这些红肉白肉都要吃，但是适当的把这个白肉的比例提高一点， 提高一些 因为这个白肉当中我们说那些好的脂肪会多一些，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烹调油用的不要只使用单一一种，也要种类要多一些， 换着点， 对对对， 是吧？这个时间呢就买那种小桶的是最好的，你别买那个特别大桶的，一吃半年恨不得， 对对对， 这样的话能够稍微的换一些。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比如说坐月子的问题啊，就是对于很多的年轻的妈妈来说，喝汤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当然小南说了大可不必如此啊，就是其实多喝水 对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包括像蛋白质的摄入啊，其实我们就是增加一下营养也是可以的哈。 对 啊，那么对于这个产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要注意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妈妈在整个的这个孕期的时候，这个钙，她摄入的钙，有一部分要给这个胎儿了，然后等她这个生长结束之后呢，她要母乳喂养，那么这时候小婴儿需要的钙也是通过妈妈乳汁获得的，所以这时候妈妈一定要注意这个钙的一个摄入量，因为啊，在这个哺乳整个这个哺乳期啊，就是这个母体需要的钙多了，但是她的吸收能力并没有跟着增加，所以就是饮食中一定要适当的增加一些， 钙的成分、 对，比如说像那个喝牛奶啊、像一般的人群呢，我们每天就是大概就是至少300克，但是对于这个产妇来讲，应该到500克， 哦，这将近翻了一倍了啊！ 对， 就是牛奶一定要多喝，就是钙的摄入量一定要多一些， 因为这个奶类就是像奶制品，像牛奶呀、酸奶、奶酪，这是钙的一个首选来源，所以一定要这个注意奶制品的多一。这个充足摄入， 而且这个钙的摄入之后是不是还得去晒太阳？ 对， 就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对对，因为这个钙的吸收要依赖于维生素 D 嘛。 嗯， 但是像可能像我们国家传统的这个思想， 坐月子不出去， 不出去是吧？ 对对对。 如果但是其实这个天气好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出去的。 啊、 但是如果说您就是实在是有这个思想负担、 啊， 这个不出去的话，可以建议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维生素的补充剂， 对 吧？ 对，有专门维生素 D 的那个胶丸。 哎，胶丸、是吧？这个也可以哈。 对， 来进行。一些补充，甚至于有些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钙的摄入，有些人也去买一些维生素的这种复合剂型，里边含钙量比较高的，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或者是必须要做吗？ 是这样的，我们把这部分叫做补充剂， 补充剂啊， 还是首先要考虑饮食，然后再考虑这个补充的问题，那你比如说像这个产妇，她比如说每天推荐这个钙的摄入量是1000毫克的话，我们通过奶制品获得500，然后其他的呢，比如说像豆制品，比如说像绿叶菜还可以获得一部分，假如说你觉得哎我不爱喝牛奶，或者甚至我们国家有很多人这种乳糖不耐受的， 就是一喝牛奶就难受啊， 对对，可以补充， 可以补充一些这种补充剂， 是 吧？ 就 是 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补充剂它给我们人体带来的这个好处远远是不如我们的食物给我们带来的， 哎， 因为食物中啊，它除了含有某种营养物质之外，还有其他物质，而且这些营养物质它们还可以相互促进吸收。 嗯， 尤其是这个奶类中，比如说它会有乳糖， 嗯， 会有合适的这个钙磷比， 嗯， 对于钙的吸收会更好。 哎， 嗯， 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就选择大家还是尽量的选择像牛奶这样的这种食物， 对 啊，不去吃那种小药丸里边那种复合维生素，是吧？ 对，尤其是我还想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妈妈生完小孩之后，可能这个就是体现出妈妈的伟大，就是一心可能就是只想为孩子。 哎，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产褥期的时候，这个钙的充足摄取，对于日后预防妈妈的骨质疏松就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嗯， 因为整个妈妈在这个孕期的时候钙流失会很多。 嗯， 因为本身就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我们这个钙就是骨量积累的一个上坡时期。 过程，对对对。 但是呢女性因为怀孕， 嗯， 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 啊，所以说你走下坡路的时候，在不注意它的补充之后，你的骨量积累就比别人低， 嗯， 所以你日后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性就会增加。 嗯，所以就是尽可能的，比如说多吃多喝牛奶， 对， 对吧？ 嗯， 包括像一些奶制品， 对 吧？酸奶啊，奶酪啊， 对， 这个关键要看它这整个的摄入的这个成分多少克，是吧？ 对， 这个这个跟那个多少毫升还不太一个，不是一同一个意思， 嗯， 是吧？ 是这样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的100克的牛奶或者100毫升牛奶或者酸奶，它们的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上下这样的，100到100、110几或者110毫克左右。所以你看，你要喝500克牛奶的话，基本就是500毫克的钙就获得了，然后其他的呢，你比如说再吃一些豆制品，然后呢再多吃一些绿叶菜，像西兰花这样的，它的这个钙含量都比较丰富。另外还有比如说我们吃那个沙丁鱼罐头， 沙丁鱼罐头 啊，对，因为它是通过这种高压高热的形式，它把那个骨骼都弄得特别特别酥了，所以你只要一吃，它的这个钙的这个摄入的这个吸收的效果要比我们喝骨头汤要好多， 要好很多，是吧？ 对， 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大家的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就 是 说万一真的有一些像乳糖不耐受的一些朋友，也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补钙，是吧？都是食源性的这种食物当中补钙，是吧？ 对 啊，另外当中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 对，这一定要注意，因为可能是大家有意识我们这个钙够了，但你要如果没有维生素 D 的话，它的吸收也是成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可以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D 的补充剂， 因为这个好像食物当中非常少，是吧？ 对，食物就是真正能满足我们需求，这个量太少太少 太少了啊！包括有的时候说晒太阳，这个其实这个比较直接，但是因为坐月子的原因哈，好像也不太出门哈，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您比如说已经出了月子，因为整个的哺乳期非常的长，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母乳到2岁哈，时间还是非常长的。正好秋天呢，也是北京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啊，过了这个出了满月之后啊，大家可以在公园里边带着孩子一块儿来晒晒太阳， 对， 是 这样的 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哈。 对， 钙的补充是非常关键的啊。当然了，对于这种妈妈来说，还有哪些元素应该更加注意？ 还要注意一个点，这个就是很多妈妈在这个整个这个哺乳期可能会出现碘缺乏的现象。为什么？就是一大部分碘要通过乳汁给孩子了 哦， 然后妈妈如果摄取不足的话，哎，就会造成碘缺乏。 嗯， 你碘缺乏，你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就下降，这时候可能会整体的新陈代谢呀，等等一些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你的情绪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要注意碘的摄入。你看每天我们吃碘盐，对吧？ 对， 这个是一个补充，但是这个还不是完全够， 还不完全够，是吧？ 一定要吃一些海产品 啊。 这个海产品是什么呢？我们一说到海产品，肯定大家都想到海鱼之类的。不是。这个除了这个碘盐之外，我们建议每周要吃1到2次的海带或紫菜。 每周都要吃1-2次的海带和紫菜，是吧？ 对， 这个紫菜和海带当中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的，要比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海鱼要高很多， 海鱼还要高很多，是吧？所以这个紫菜和海带， 嗯， 那比如说我们买那种即食的儿童吃那种，比如说海苔啊这种，它那个含量会多一些吗？ 因为海苔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可能会无形当中会增加一下盐的摄入了。其实你可以做一些海带汤 啊，海带汤是海带汤，包括等到真正凉一些。其实家里边如果做馄饨 啊， 也都会搁一些紫菜 啊， 海带， 对，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是， 当然了，对于孕妇来说，也是强烈建议大家在选择盐上面选择含碘的一些盐，是吧？ 对 啊，因为现在超市当中我们看到盐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啊，然后呢，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对于产妇来说，对于年轻的妈妈来说，还是尽量的使用这种含碘盐更好一些。 对，这个碘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补充妈妈的这个亏空， 嗯， 再有一个这个点，它是，维持孩子们的发育， 嗯， 一个是智力的发育， 嗯， 一个是体格的发育， 哎，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啊。 对， 嗯，包括每年其实还要预防点缺乏日啊， 嗯， 这个其实我们每年节目当中都会宣传啊，当然也确实希望大家生活当中注意哈， 嗯， 年轻的妈妈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包括整个的这个哺乳期，其实都是要求营养更均衡一些， 嗯， 营养的补充更及时一些啊， 嗯，是的，嗯，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营养均衡，然后呢也不用去摒弃一些不好的习惯，包括今天我们提到的喝这种肉汤，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从现在我们的这个营养状态来讲，这有点多余， 嗯，这有点多余是吧，嗯，而且容易变胖。有一些妈妈会说，哎呀，你看我生完孩子之后身材走样了，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生产造成的太多的走样， 可能就是饮食结构不太合理， 饮食结构不合理， 嗯， 包括你的运动可能也没有跟上所造成 的， 嗯， 是这样 的， 嗯， 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产后啊妈妈的一些营养，也是希望晓楠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健康科普。 嗯，好的，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